规则与当事人的事由，所以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当然应该准许当事人呢做声明的任意变更，不需要得到对方同意，可以随时在诉讼进行中呢做任意的声明变更。这就是第四款的一个立法理由所在。那只考过一个国考题目，世界级有够简单，你来看一下72年律师高考，在16页。假象乙呢买送呢欧洲某国家进口货一批，因为被告乙迟延交货，甲就提起诉讼，要求出卖人乙交付这个货物。请问你下面三个问题，原告在程序上得为如何主张？第一小题，一审延迟辩论终结前，政府公告禁止货物进口，也是在考什么？乙呢本来应该给付货物的，后来政府公告说这是违禁品，禁止给付，禁止进口，这叫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给付不能。这时候原告就可以依照第四款的规定做声明的变更，本来是声明说呢给付货物的，现在改成声明呢债务不履行的金钱损害赔偿。第二小题呢，如果这个情势变更发生在二审延迟辩论终结前，那怎么办呢？这个后面下册会讲到446条准用255条，数字变更追加到二审也可以变更追加，而二审变更追加的法条依据在446，446第一项说准用255，所以你有255条所列这几款事由的话，也可以在二审做任意的变更追加，所以没有大学问考你死背法条。二审的话是446条第一项准用255条第一项的第四款。那第三小题则是在考法律审三审的概念，你提早先念一下，最高法院是法律审，那么下次我们三审会教到什么叫法律审呢？上诉最高法院不得主张呢新事实新证据，最高法院审理的对象只能依照一二审卷内寄存的事实资料为审理，不得审酌呢发生在二审辩论终结后的新事实新事证。因为我们下来把最高法院定性成法律审，只能审查下级法院呢法律见解的妥当与否，不可以调查新的事实证据。所以第三小题的考点是，如果上诉到最高法院的程序中，政府才进口，才禁止这个货物进口，才发生情势变更的事由的话，那这个叫做呢发生在二审延迟辩论终结后的新事实新的情势变更事由，不在法律审的最高法院得斟酌的范围之内。所以就算有这个情势变更，最高法院也不得斟酌，当事人也不能再做诉之变更追加，所以诉之变更追加只能在事实审二审辩论终结前为之，没有办法拖到最高法院法律审再去做。这是第三小节部分呢，把三审法律审的概念简单的跟同学复习到这边。好，第四款看完之后，紧接着看一下17页第五款。来，第五种可以呢任意变更追加的是关于当事人这个要素所做的规定。第五款怎么讲呢？如果有合一确定的情形，可以任意追加原非当事人之人成为当事人。这其实我们先前在共同诉讼章节就已经讲过了，这个第五款呢是专门为了补正当事人事格以及代替别诉提起呢所设计的制度。哎，怎么讲啊？立法理由里面提到说，今天如果是一个所谓有合一确定的诉讼，那各位啊，有合一确定的诉讼呢不外乎两种情形，一个叫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另外一个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所谓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譬如说呢，甲乙丙丁四个人共有 A、B。那一开始甲在告的时候忘了把丁告进去，只有列乙丙为共同被告，这个叫什么呢？当事人不适格，你少列了一个共有人。好，这时候请问你了，你如何补正当事人适格呢？甲就可以照255条第一项第五款任意的追加丁成为被告。所以呢书上就告诉你了，通说的见解告诉你说呢，只要是类似必要固有必要都可以用第五款的规定。 那考出来要你写的关键字就是立法理由跟学说见解。立法理由跟学说见解讲说呢，第五款在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最大的功能叫补正当事人事格欠缺。这里对照第一小题答案就出来了，所以考点呢，你千万不要只把条文抄一遍，记得把关键字点上去。第五款在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主要的功能在补正当事人事格欠缺。相对的，那如果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来，如果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AB 两个股东共同成员到撤销甲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诉讼进行中，现在另外一个股东 C 也看公司不顺眼，也想要撤销股东会决议，这时候学界通说认为 C 如果想要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话，你与其让 C 另行起诉，不如让 C 追加到同一个程序成为原告，一起打这个撤销诉讼，有利于纷争解决回信，所以着眼的叫做代替别诉提起的功能。这个代替呢别诉提起的功能呢，有助于呢纷争解决回信，合理的节省司法资源，所以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里面，第五款制度存在的目的学理上就强调代替别诉提起的功能，所以这个条文的重点就是关键字，那一些解释理由呢记得点一下，这样题目的作答会比较有料有深度一点。好，这是第五款的准许原告任意追加当事人的一个情况。好，那么第五款看完之后呢，紧接着二十页第六款。第六款其实我们呢昨天的课程也讲过，今天很快看一下，89年增订的允许当事人追加提起中间确认之诉。来看一下什么叫中间确认之诉呢？第六款说，诉讼进行中某项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有争执，但是本案诉讼应以该法律关系的存否为前提者呢，可以一并请求对被告确定该法律关系。弱弱等了，但是白话文翻译有够简单，它指的是你的本案如果是给付或形成之诉，当你的本案诉讼是给付或形成诉讼的时候呢，通常给付诉讼的请求权或形成之诉的形成权呢，如果它构成要件的事实呢，当事人有争执。什么叫构成要件的事实啊？譬如说767返还 A 物的诉讼，我打767说物返还请求权，双方对所有权的存否有争执，767这个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原告必须是所有权人吧，所以如果针对某一个请求权或某一个形成权的构成要件事实的法律关系当事人有争议的话，那允许你独立对该法律关系提确认之诉，所以你可以提起一个确认 A 物属于甲的诉讼。那我们昨天讲过，今天不厌其烦再强调一遍，因为立法者说呢，法律关系本身权利义务归属本身跟它衍生出来的具体请求权，这是不同的诉讼标的，所以所有权归属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跟所有权衍生出来的767所有返还请求权，这是不同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正因为权利义务本身跟它衍生出来的请求权是不同的诉讼标的，所以才允许你独立对权利义务本身呢追加提起一个确认之诉，合并在同一个程序用诉之追加的方式呢请求同一个法官合并辩论合并审理，一来可以节省司法资源，二来避免裁判矛盾跟重复审理。这就是89年增订第六款允许你提起中间确认之诉的一个原因。好，这是第六个呢原告可以任意追加的情况。好，紧接着看一下第七款，不慎妨碍被告的防御及诉讼的终结。第七款最抽象，好像一个垃圾桶条款一样，如果说你的诉之变更追加不会妨碍到被告的防御跟诉讼终结的话，那原告也可以任意为之。各位啊，这个第七款哦，实务界的老师才会考了，如果你是呢学说见解的话，第七款如果你看过邱连功老师文章的话，你会发现 邱派的见解都认为第七款基本上也蛮最稳的，因为第七款可以被第二款涵盖。邱老师把第二款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做最广义说的见解之后，其实三跟七这两款的几乎都被第二款涵盖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一下我们第七款的定义，来，第七款呢，我们传统的定义，你看一下22页，最高法院的判例在注释18里面，什么叫不慎妨碍被告的法律跟诉讼终结呢？指的是不需要另行收集新的诉讼资料，也就是变更或追加后的诉讼，可以直接沿用原本诉讼的诉讼资料的话，这个就叫做不慎妨碍被告的法律跟诉讼的一个终结。讲白一点，可以照抄啦，可以去抄袭沿用前案的诉讼资料，抄袭沿用前案所调查事实证据的话，那这个就叫第七款的不慎妨碍被告的法律跟诉讼终结。所以呢，等一下带你看国考题目，早期考到第七款千篇一律，因为符合第七款的情形不多见哦。这个大家约定俗成，所有的判例判决跟决议呢，第七款专门在处理一种情况，哪一种情况呢？譬如说甲呢，一开始是告公司，没有人规定说第七款只能用在这种案例，但是考久了约定俗成后，最没有争议的就是这种案例，所以有时候你考古题看多了都可以直觉反应哦。只要看到这种类型的考题，就是在考你第七款了。来，哪一种类型呢？先告法人，我先告公司，甲告公司告什么呢？告说呢返还借款100万，这一家公司呢跟我借钱借了100万。好，诉讼进行中呢，被原告甲发现不对，哪里不对呢？我左思右想哦，那个借据拿来翻来覆去一直看，当初好像是董事长用个人的名义来跟我借钱的，好像不是用公司的名义跟我借，水边有头债有主哦。这个借贷的主体呢，我回家想一想，越看越不对劲，应该是董事长个人跟我借的，好像不是用公司名义。那既然如此，债资相对性的前提下，公司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董事长个人也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你要先弄清楚到底谁开口跟你借的。如果真的是董事长个人名义跟你借的话，你应该要变更董事长个人为被告，向 A 诉请返还借款才对，而不是另以公司呢为被告，然后再呢把董事长呢列为法代来进行诉讼。因此呢，这种情况下，请问你甲能不能在诉讼进行中告诉法院说，报告法官，我告错了，我现在弄清楚跟我借钱的是 A 董事长个人而不是乙公司，所以我要求把被告从乙公司变更成 A 董事长个人。好，这种变更请问你是否合法？最高法院早期清一色的判例决议告诉你 OK 的理由就是呢255条第一项的第七款，原来第七款是这样用的。为什么这叫不慎妨碍被告的法律跟诉讼终结呢？答题关键要写出来哦，很好懂，因为实务认为啊，你把乙公司变更成 A， 变更前的被告跟变更后的被告名义虽有不同，但实质参与诉讼的人都一样，都是 A。 这个关键答题重点很重要，实际参与诉讼、实质参与诉讼之人相同，都是 A。 为什么呢？你之前告乙公司的时候， A 是法代、法定代理人代理公司开庭，所以从到尾实际呢代理公司开庭进行诉讼是 A。 那你现在变更成 A 个人，那又是他老人家同一个人呢活跳跳来开庭，只是换一个名称而已。那这种情况下，实际参与诉讼的都是 A。 既然实际参与诉讼都是 A， 代表什么意思呢？最高法院就强调，代表说对 A 的程序保障毫无侵害，从到尾都是 A 实际参与诉讼，而且 A 既然在前案是以法代的身份亲自代理公司进行诉讼， 代表前案的争点事证 A 都已经知道也参与过都受过程序保障，所以现在变更 A 为个人被告呢，对 A 来讲法律上权益毫无侵害，因为前案诉讼讲过什么话，调过什么事证，前案诉讼的内容过程他比谁都还清楚，因为他自己就是实际参与前案诉讼之人，所以一切前案诉讼调查过的事证争点呢，都可以期待在后案诉讼直接引用，不需要重新调查。为什么都可以直接援用不需要重新调查呢？因为你前后案都是 A 实际参与诉讼， A 对那些调查过的事证争点都知道而且表示过意见，都受程序保障，何必再叠床架屋重复调查一遍，所以后案诉讼可以直接援用所有前案诉讼的相关争点资料，而且完全不会对被告当事人造成任何的程序不利益。这就是最高法院认为最典型最完美的第七款不胜法赖被告的防御跟诉讼终结。好啦，可是这个第七款呢，邱老师的文章认为说对啦，但是呢依照他的见解其实就跟第二款竞合了，因为第二款按照邱老师最广义说的见解，什么叫请求基础事实同意啊，变更后的诉讼跟变更前的诉讼只要有一个主要争点相通，重要诉讼资料可以相互沿用，就从宽解为请求基础事实同一。那你这个乙公司变更成 A 个人最典型啊，都是同一笔的借贷，只是我增值借贷的主体而已，我只是增值到底是公司跟我借还是个人跟我借，但是借贷的基本关系不变，所以呢变更前后的两个诉讼随便找一定至少都找得到一个主要的争点共通，再怎么样你随便都找到一个主要的争点啊，什么争点呢，就是甲到底有没有交付100万这个争点，在变更前后的诉讼都是法院要审酌的，所以再怎么样至少都抓得到一个主要争点相通，至少都可以期待某一个诉讼资料可以相互援用不用重新调查，所以在255条第一项第二款的广义说见解之下呢，其实第七款的概念可以完全被第二款涵盖，因为你有第七款就一定有第二款，一定是呢前后两诉主要争点共通，重要诉讼资料可以期待相互沿用，所以像黑板上这种情形依照邱老师的见解，你要用第二款用第七款都可以，反正原告讲呢都可以做任意的一个变更情形。好，这就是第七款所谓的不胜法赖被告的防御及诉讼终结的情况。好，那以上就把255条第一项这七种的原告可以任意变更追加的情形，我们就把法条逐条示意相关的重点跟同学说明到这边。接下来第六个标题你自己看，256条类似一个训示规定。为什么说训示规定呢？不变更诉讼标的，256条精确的讲是你诉之三要素都没有变，只是单纯补充或更正一些陈述，当然不构成诉之变更追加。这个条文不讲也是解释论上当然的道理，哎，逐条示意你自己看哦，在22页跟23页课堂上很简单举例说明了什么叫诉之三要素都不变更，只是单纯补充或更正事实跟法律的陈述呢，譬如说啊，我诉之三要素都不动，我单纯的更正一个事实陈述，什么样事实陈述呢，我本来说我3月1号被车撞，现在说我记错了是3月2号才对啊，这个你把被撞的日期从3月1号改成3月2号，这是最典型的呢不变更诉之三要素，单纯的更正一个事实上的陈述。好，同样的什么叫更正或补充法律上的陈述呢，一样刚刚那个车祸侵权权案件，我诉之三要素都不变动，但是有一个法律上的陈述呢我稍微改一下，改什么呢，本来我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呢我说呢这一个呢侵权行为的请求权呢基本上来讲呢请求权的基础呢我认为呢它是一个所谓的共同侵权行为，我认为你们两个一起撞伤我，那现在我认为说呢诶这个不是，抱歉，第一次我的陈述是呢共同侵权行为，所以要求你们要个别负损害赔偿责任，后来回去人家教我说不对啊，共同侵权行为被告是连带负责哦，所以我这时候呢 我把呢我的用语的错误的地方呢，我修正一下，修正成说你要连带负赔偿责任。我把呢用语不当，讲说共同负赔偿责任，那这样写起来不像法律的用语哦。什么叫共同负赔偿责任？精确写是连带负赔偿责任了、啊。我就把这个法律上的陈述稍微的改一下，那这个也不涉及到数字三要素的一个变动，所以基本上也跟数字变更追加无关，是单纯的更正一些呢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陈述，所以原告当然可以任意为之，与数字变更追加毫无关联。那详细的文字说明你可以自己对照一下23页相关的一个内容。好，以上是第六个标题的部分，226条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好，那接着第七个标题，原告做数字变更追加，法院当然要依职权加以审理。所以第一段文字审理的程序很简单，法院依职权审理说你到底符不符合呢所谓变更和追加的一个要素。好，那么一旦符合之后，当然就准你变更追加，那一旦不符合呢，当然就驳回原告呢变更追加的请求。好，只不过准驳的阶段你看一下24页，来24页呢这个章节第二个考点就是258条。各位啊，数字变更追加的考点只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刚刚念过的255条第一项跟七款，第二个考点就是呢89年修正后的258条数字变更追加的裁判，因为涉及到新法的修正。那这个新法的修正呢通过之后呢，很多70年代80年代的国考题目呢你全部都不用看了，因为258条会修正就是因为旧法时代呢规范的不完整，所以引起一些所谓学说实务的一个见解争议。那现在在新法的架构之下呢，条文改的完整一点之后呢，将来再考到相关的题目呢，你就直接的把法条抄一遍就好，就完全不用写什么学说争议了。所以利用一点时间跟你讲一下89年修正后258条的内容还有修法的背景，这个一定要有人带你看过一遍，你才比较能够理解这个条文为什么要修，以及修正前后的差别，将来遇到相关的考题你也比较容易掌握真点，知道人家实例题在问你什么了。来，这个258条同学不要急着看内容，你先了解条文存在的背景。条文存在的背景就是有人去申请变更追加，一定是原告要求法院要做数字变更追加嘛，好啊，原告要求法院就要审理啊，请问同学，法院审理的结果呢不外乎呢两种情形，第一种当然就是准许变更啊，第二种当然就是不准变更嘛，绝对不可能有第三种。好的情形也是原告呢申请要做数字追加啊，法院审查之后呢当然也只可能有两种情形，一个叫准许追加，另外一个叫不准追加。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有人来申请就只有准跟不准两种情形，所以这个法条同学不要背，你真的今天听懂之后呢考试的时候自己在旁边这个计算纸空白地方推一下答案就出来了，文字的说明在24页都有，所以说呢其实你今天呢简单听懂就好了，24页只是写的比较冗长，我们把24页的文字浓缩起来成为黑板上这个简单的图表呢供你来参考。整个258条的修法背景就是法院的准驳裁定要不要让当事人救济，准也好不准也好，要不要针对这个准驳的裁定呢给当事人抗告救济的机会，这是整个258条的这个条文呢存在的一个背景。好，既然是呢 探讨要不要给当事人针对这个准谋裁定抗告救济的机会呢？要讲到二五八之前，你又是要先看到后面。来，你要讲到二十四页、二十五页，你必须得先往后翻，翻到二十八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涉及到诉之变更追加后的效果。所以我们先请你翻到二十八页，看最后第三个争点，诉之变更追加的效果。这个简单的概念介绍完，回头再来跟你做二五八条说明，好了。诉之变更追加一旦合法之后呢，法律上有什么效果呢？这个现行条文并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完全是由判例来创设。所以各位，二十八页的第八个标题，诉之变更追加的效果，请你用力的背熟这些判例，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务见解。法条都看不到，所以你要先背完判例之后，考场上答案才写得出来了。好，那你看一下，先看比较简单的诉之追加，二十九页，诉之追加最不会考你，因为它最简单。诉之追加一旦合法，不用写你也知道，视为一个独立新诉讼的提起，法院应该跟原本的旧诉讼之间合并辩论、合并判决。诶，什么意思啊？我本来告你767返还 A 物，诉讼进行中多加了一个诉讼标的179，一并要求你返还 A 物。那多了一个诉讼标的，诉之追加，保留旧的，增加一个新的179新的标的，那法律效果就是呢，我把你增加那个标的179合并在本案诉讼一起辩论、一起审理，这就是书上讲的，视为一个独立新诉讼的提起，179那个请求权视为独立的一个新诉讼，合并跟原本的767在一个程序内一起审理、一起判决，所以法官应予旧诉合并辩论、合并判决，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用写自己都推得出来，诉之追加法律效果。一句话了，追加后的新诉视为独立的新诉，那与原诉讼合并辩论、合并审理，这个最简单，所以完全不会考你哦。会考的一定集中在诉之变更，因为变更的定义叫消灭旧的，改成新的。好，既然如此的话，请问同学，诉之变更一旦合法，法律的效果是什么呢？看一下黑板上，这时候你要背一个判例叫区分说，判例跟你区分你的诉之变更是在一审或二审变更而有不同的效力，这拜托你进考场前再牢记一遍。如果你是一审变更，比如说767条这个诉讼标的，我现在跟法官讲我告错了，我要变更成179，变更一旦合法，法律的效力叫做变更前的原有诉讼视为撤回起诉，法院专就变更后的新诉讼为审理。这是同学在二十八页里面呢看到诉之变更合法刮胡一里面第一点提到的66年台上字3320号的判例。这个判例说呢，如果诉之变更合法，原诉可认为已因撤回而终结，法院应专就新诉为裁判。画到这边就好，再简单不过了，投影到黑板上什么意思呢？767变更成179如果合法，法律的效果就是767这个标的、767这个事件就视为原告撤回起诉。判例是用视为哦，没有转换的空间，就直接视为你已经不告了，撤回了，所以法院专就变更后的新诉讼、变更后的179这个标的加以审理即可。这就是最高法院判例所讲的诉之变更一旦合法的效力。好，紧接着再往下看第二个判例，各位，书上28页第二个判例71年台上字3764，这个判例的标题叫二审为诉之变更。你的诉之变更我们刚刚讲过，拖到高院二审也可以做，所以当事人也可以拖到二审再去做变更追加。好了，那你去看一下黑板上这个例子，如果今天是改成这样，一审的时候没有变更哦，一审甲还是告以767，结果他败诉了，败诉不服气之后呢，甲就上诉到高院， 很多当事人是这样，到了高院才要变更为179。为什么呢？到了高等法院，人家教他说，一审会书就是诉讼标的告错了，这个案子我告767不会赢，我觉得179比较像，所以要不要改成179赢面比较大。那很多当事人耳根子软，就说对啊，我好像是诉讼标的写错了，所以拖到高院才跟法官讲说，我要把诉讼标的从767变更为179，合法哦，因为我们刚提到过，诉之变更追加在二审言辞辩论终结前皆得为之。你在一二审事实审还没有 ending 之前呢，都可以做，只有到最高法院才不能做了。所以当事人假拖到高院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还是可以做诉之变更。那一旦他这样做，变成什么呢？来，这时候法律的效果叫做，第一个效果呢，还是跟判例一样，叫做呢，原诉讼视为撤回。跟你在一审的情况一样，变更前的旧诉讼视为撤回，也就是变更前767那个诉讼视为假，撤回767的诉讼，法院专就变更后的179审理。这个效果跟一审撤回和一审变更完全一样啊。会考的是第二个，多了第二个效果，叫原一审判决当然失效。司法官考试最爱考你这个判例的见解，请你用力的背起来。选择题也考过，问答题、实例题也考过，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例见解。来，什么意思呢？各位看一下这道考点在哪里的同学啊，二审你才来诉之变更，无可避免的就是一审存在一个有效判决哦。你会拖到高院才变更，一定代表一审曾经有一个实体判决在，一审一定有一个本案胜败诉的判决存在了。啊，现在那个一审的本案胜败诉判决怎么办呢？你现在二审都把179，把767变更成79，你都把767撤回了，可是一审还有一个针对767的判决，这个判决变成孤儿了，它的效力怎么办呢？最高法院说斩草除根啊，这个一审的判决我们干脆创设一个理论叫当然失效，因为原本767这个标的已经撤回了，标的都撤回了，代表诉讼系数都消灭了，所以原判决叫失其复利，这个逻辑很好懂。767这个判决为什么最高法院说当然失效？因为你到二审变更，变更的效果又是说旧有的诉讼视为撤回，原本767的诉讼视为撤回了，撤回的意思就是你不告了，767的诉讼系数都消灭了，767都不告都撤回，诉讼系数都不见消灭了，诉讼系数都消灭了，逻辑上呢，如果还让这个判决有效存在很怪，因为判决存在的前提一定是有诉讼系数，现在767的诉讼系数都不见了，视为撤回了，你却说一审原本关于767的判决还有效存在，这个逻辑上非常奇怪，所以判例就说原本767的判决因为767的诉讼程序撤回诉讼系数消灭而当然失其复利，失其依附，所以失其依附的结果呢，原一审的判决叫当然失效。当然失效的重点在后面这句话，二审法院无庸为任何废弃驳回裁判。什么意思呢？司法官的考试很希望同学了解一个观念，只要实务上出现当然失效四个字，概念就是呢，这一个判决就自然而然烟消云散了，法院内部呢写一个签呈，行政签结，这个案件报结就好了，高院不需要对外下一个废弃驳回裁判，所以高等法院千万不能在二审判决里面写原一审关于767的判决废弃驳回， 不能这样写，这样写反而是一个违法判决。你完全不用提到一审七六七的判决，内部行政牵结就把这个案件结掉了，自然而然就烟消云散，对外无庸为任何废弃驳回裁判。所以选择题的选项就曾经考过，高院能不能在判决组里写原一审关于七六七判决废弃驳回？不能哦，你这样写反而是一个违法的裁判。这个原一审判决应该写为当然失效，二审法院无庸为任何废弃驳回的预知。这就是第二个判例呢，各位书上所看到的71年台上至3764号判例，这是你到二审才为数字变更，法律的效果比一审多一个，就是原一审判决当然失效。这些实务的见解、法学的概念呢，特别提醒同学注意一下。好，这是呢28页第8个标题呢，数字变更追加的效果。念完之后呢，来最后这个章节收尾的阶段，回到左手边来看一下258吧。先讲判例的见解，就是要讲的89年修正后的258。好，回到左边呢来看，当事人申请变更追加，法院就是准或驳。那现在考你啦，准的裁定或驳的裁定，准不准许当事人抗告呢？来，先来看数字变更。原告申请数字变更，法院如果准他变更的话，那准许被原告变更，一定是被告要跳脚。所以被告呢，能不能够抗告救济呢？答案是不行。来，为什么不准被告声明不服呢？你看一下258的第一项，白纸黑字写得够清楚了。法院因为255条第一项但书所列的7种情形而准许，你把法条准许圈起来，准许诉之变更或追加的裁判不得声明不服，够清楚了吧？准许变更的裁定，准许变更的裁判不得声明不服。法条只要会抄就好，但是拜托同学注意一下，老话一句，考这个条文没有人笨到考你抄法条，一定是抄完之后请你顺便写立法理由。89年立法理由为什么说不准变不准声明不符呢？来，你注记在你小六法旁边，将来复习比较快。规定不准声明不符理由只有一句话，叫程序安定的考量。好，你写考卷只要写程序安定，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回到右手边了，非常简单，就是承接我们刚刚先讲的判例见解。立法者怎么说呢？立法理由就说，依照最高法院，同学刚刚看到那两个判例，28页的66年台上至3320，跟了71年台上至3764，立法者说啊，依照判例的见解，诉之变更合法后的效果就是，变更前的旧诉讼767这个标的视为撤回起诉，然后法院专就变更后的新诉讼，也就是专就179为审理。这是判例讲数字变更的效果。所以啊，立法者就说，如果准许数字变更的裁定，还可以让你被告去声明不服，让你被告去抗告，一定会破坏程序安定。为什么呢？同学看右边就知道。假设这个案例，甲已经申请把767变更成79，法院都准了。准的代表什么意思？准的代表一审现在专就179这个标的在审理，而专就179在审理，如果被告可以针对数字变更的裁定抗告到高院，万一高院改变见解，认为数字变更不合法，废弃一审准许的裁定，改认为数字变更不合法的话，高院一旦改认为数字变更不合法，其结果就是一审要回复成没有变更前的现状，回复成说767没有撤回，反而法院要就767审理，不能对179审理的。 如此一来，原本一审可能对179都审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你抗告合法，变成说回复到767没有撤回，回复到数字变更不合法，又要逼着一审法院回复去审理767，那一审法院在那边举棋不定，他都已经179审了一段期间，上级法院才说抗告合法，不准你变更，所以一审下回过头给我重新再审767，变来变去的，会让一审的审理程序极度的不安定，所以为了避免程序不安定延至诉讼期限，干脆立法者就大笔一挥，准许变更的裁定呢，不准你声明不服，不准你做一个抗告的动作。同样的道理也是看一下他的邻居右手边，准许诉之追加的裁定，法律效果一样，不准声明不服。都是258条第一项明文规定，理由也一样，如果准你声明不服，一定会程序不安定。怎么讲啊？本来767现在追加增加了一个179，一审认为追加合法，也追加合法的意思就是一审现在把767跟179并在一起审理了，因为一审认为追加合法嘛，所以一审把两个标的一起审理。而如果准你抗告，万一高院认为追加不合法，认为追加不合法，变成说你在一审不能追加179，所以179那个标的你不能审的，要回复到没有追加前的现况。如此一来，179那个标的在一审一样变成重复审理，浪费司法资源，审了老半天快结案了，高院才说追加不合法，不能针对179那个标的审理，而我之前审那么久不就白做工，会导致程序的不安定。所以都是同一个立法理由，为了避免程序不安定，所以准许变更追加的裁定，绝对禁止当事人抗告声明不服。一审法官说了就算，你没有任何抗告声明不服的一个机会。这就是258条第一项明白的告诉你，准许变更或追加的裁定，不得声明不服。好，问题来了，这一次的258条修法唯一被诟病的就是立法不完善。不完善在哪里？漏了一个情况叫不准驳回的情形。对一下黑板上就知道了，诶，有可能一审法院是不准你数字变更或不准你数字追加。好，那先看，如果是不准你数字追加，这个不准驳回的裁定，当事人能不能抗告救济呢？现行法有规定，来，在258条第二项，同学看一下怎么讲，因为不具备数字追加，请把数字追加圈起来，第二项只有针对数字追加规定，没有针对数字变更，所以先看有规定的法条说，如果是不具备数字追加要件，驳回你的数字追加之裁定确定者，原告得于该裁定确定后的10天内申请法院就该追加之数为独立审判。89年非常特殊的立法，立的法律呢，学者都说哦，用字遣词不当，这是立法技术的问题，写得太抽象了。你把一个简单的条文用很抽象的文字描述，这叫立法技术、立法用语的不当。怎么说啊？你从条文本身看不出来说驳回的裁定能不能看到，但是学说的见解告诉你可以。立法理由说可以，为什么呢？这是很无聊的一个立法文字的不当，因为你看一下第二项文字，他说驳回你追加的裁定确定者，有确定者三个字，那学者就说了，如果这个裁定是不得抗告、不得声明不服的话，驳回的当下就立刻确定了，因为不准让你声明不服嘛。所以一般法条的惯用语是，如果不得声明不服的话，它的用字遣词一定是像第一项讲的不得声明不服，但它法条没有这样用，它是用驳回其追加之裁定确定者，用确定者三个字，立法理由就提到，因为这个裁定准你抗告，所以要等抗告的结论出来，才能确认这个裁定何时会确定。 所以这是很烂的用语哦。你直接讲说可以抗告就好了，你偏偏绕一个弯说驳回该裁定的，驳回该追加之裁定确定者，用这个很奇怪的文言文，然后我们还要去查立法理由，立法理由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准你抗告啊，因为准你抗告，所以才有这个裁定呢，何时会确定的问题，所以从立法理由来说，答案出来了，准你抗告，声明不服，所以人家呢认为你的追加不合法，把你追加的请求驳回的话，原告可以抗告，声明不服。一定是原告声明不服嘛，因为原告请求追加被驳回，不利的一定是原告，所以原告可以呢声明不服。好，有趣的在后面，声明不服了半天，如果法院还是不甩你，来爱考在这边，驳回追加之裁定确定者，什么叫确定者啊，就是上级法院也认同说追加不合法，把你的抗告给驳回了，所以你这个案子确定诉之追加不合法，确定诉之追加不合法了，原告可以在裁定确定后的十天内申请法院就该追加之诉为审判。什么意思呢？立法理由请你写在小六法旁边，立法者讲很有道理，诉之追加不合法被驳回，只代表说追加后的那个诉讼不适宜合并在本案审理，但是追加的诉讼如果具备一般独立起诉的要件，法院不妨另行分案，依照独立的审判程序审理，不可以驳回当事人的请求，以免侵害当事人诉讼的权限。好，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就一目了然了。诉之追加的情形，89年立法者强调的重点就是你的追加不合法被人家驳回，通常只是代表说呢不符合255条第一项的各款，但是不符合255条第一项各款并不妨碍它是一个独立诉讼的性质，所以应该要另行分案加以审理。来举例来说啊，譬如说你看这个例子，甲本来告乙告什么呢？767条返还 A 物啊，这个官司打得好好的，突然呢开庭的时候发神经，跟法官讲什么呢？我就要被告你呢返还借款100万，各位看就知道这个诉之追加一定被打枪，为什么呢？借款这个事实跟你原本的所有不返还请求权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实，所以你突然说要把借款请求权追加合并在同一个诉讼审理，这个想也知道一定过不了255条这一关。255条从第一款检验到第七款通通都不具备，这两个诉讼没有什么基础事实同一，也不是什么扩张声明，更不是什么合一确定追加当事人，也没有什么不慎妨碍被告防御诉讼终结，通通都没有了啊，通通都没有的话，你的追加一定是不合法被驳回。好，可是这时候立法者怎么讲呢？258第二项考点就来了，不合法被驳回你可以抗告了，但是你抗告没有用，甲抗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样把你驳回，所以确定这个诉之追加是不合法的。可是请问你，诉之追加不合法，立法理由强调的是只是代表追加后的新诉，也就是返还借款这个诉讼，跟原来的本案诉讼767这个诉讼不具备255条第一项七款的关联性，顶多代表不具备255条这七款的事由，但不具备这七款的事由并不妨碍它是一个独立诉讼的性质，所以不具备这七款法律的效果只不过代表不能合并在本案诉讼审理而已，但并不代表这个借款请求权不得受法院审判，所以为了保护原告诉讼权起见，这一个追加的新诉仍然应该循通常分案程序 另行分案，由别的法官能按照一般的诉讼程序重新加以审理即可，不可以就直接把这个诉讼裁定驳回。所以258条第二项后半段说，原告针对驳回追加的裁定确定后10天内可以申请法院就该追加之诉为审判。立法理由就提到，追加后这个返还借款诉讼，如果原告仍然有意愿诉讼请求法院审理的话，干脆就直接分案的，由这个呢法院的另寻分案程序独立把它当作一个案件重新进行审理即可，不能够直接把这个诉讼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这就是258条第二项不准诉之追加的裁定，它的抗告以及法律效果的部分。89年新法修正后，258条第二项的内容跟立法理由呢完整跟同学介绍，那对照黑板上这个案例，同学不难理解法条为什么要这样修。好，看完之后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不讲你也知道，整个258看到这边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里。那如果原告申请诉之变更，法院把他裁定驳回了，原告能不能对这个驳回诉之变更的裁定加以抗告呢？就像黑板上这个例子，甲告乙本来是告767，后来官司打到一半，发现自己好像诉讼标的告错了，所以跟法官讲，我想要变更为179，只不过他这个申请呢，被法官给裁定驳回。甲想要把767变更成179，法院不甩他，说你变更不合法，把你申请的变更呢裁定驳回。针对这个驳回的裁定呢，甲呢能不能够向上级法院抗告寻求救济？那很显然的，这个情形叫孤儿。258第一项第二项都没有明文规定，没有明文规定怎么办呢？想也知道，学说在那边开始讨论啊，这个学说争议有够好记的。两说的见解呢，你想也知道，一个叫做肯定说，肯定说就是准你抗告，准你声明不服啊，一定有否定说，不准你抗告，不准你声明不服，理由你自己都可以写都可以推的，不需要背。认为肯定说准许你抗告救济的理由就是一句话，法无明文限制，法律没有说不准抗告不准声明不服啊，当然就解为可以抗告可以声明不服，这就是肯定说的理由嘛。一句话，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当然准你寻通常的救济管道呢，声明不服加以救济。好啊，否定说怎么讲呢？否定说的见解叫做呢，基于呢立法理由的解释，采的叫目的解释的观点。那这个也有够好懂。哎，什么叫本于目的解释啊？基于258条第一项的同一个立法目的，258第一项立法说呢，准许变更的裁定之所以不得声明不服，理由是程序安定。所以这一派学者说啊，不准变更的裁定呢，如果准你抗告一样会破坏程序安定，所以基于同一个程序安定的考量，应该解为不论准驳的裁定都不准当事人声明不服才对。很好懂啦，为什么说呢？目的解释的观点要采否定说，因为同学你看一下黑板上的案例，甲申请把767变更成179，法院驳回不准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一审现在还是专就767为审理，因为一审认为你的变更不合法，所以他不会去审179，他只照原来旧的767审理。啊，万一原告甲可以抗告声明不服，万一上级法院改变见解，认为变更合法的话，那一审呢？之前对767审了大半年快结案的高院突然说变更合法，现在一审要改成只能够审179，那先前针对767的审理程序不就形成程序浪费、程序不安定吗？ 所以基于同一个理由程序安定的考量呢，否定说的见解认为数字变更不论准驳的裁定都应该禁止当事人声明不服才对。那你把这个立法漏洞所衍生出来的小争议呢稍微的了解一下。好，那么整个数字变更追加章节相关的所有重点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里。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有一个84年司法官的考题，不过这个考题要下礼拜才讲得到，因为它是把数字变更追加结合了客观合并的章节，所以下礼拜讲了客观合并之后，两个章节的争点结合起来才有办法看这个司法官的考题，所以我就先请同学跳过去，今天就先把数字变更追加章节的基本内容跟重点呢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好，那数字变更追加的章节看完之后呢，来紧接着呢请你往后看反诉的单元。来，第五章这个小单元叫做反诉。反诉的制度呢，同学呢在看到定义之前呢，你需要一个基本了解反诉这个章节为什么衔接在诉之变更追加后面呢？因为立法者告诉你，反诉制度呢是诉之变更追加的兄弟党的制度。什么叫兄弟党的制度呢？诉之变更追加是专门有利原告的规定，让原告可以呢任意的变动增加他的请求。那我们一再强调，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兼顾双方当事人权益，所以不能够片面的只对原告有利，也要照顾一下被告。那么原告既然可以任意的增加变更请求，我们应该让被告有权利呢可以利用同一个程序主张他的权利，所以为了让被告也可以利用同一个程序主张他的权利，所以民事诉讼法上承认反诉的制度。因此什么叫反诉呢？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反咬一口反将一军的意思，给被告呢反咬一口反将一军的权利。所以你看一下第二页的定义，反诉的定义是诉讼进行中，被告对于原告或者呢诉讼标的必须合理确定之人，利用本案的程序就以本诉相牵连的就与本诉的标的或攻防方法相牵连的事件合并提起的诉讼，最常见就是书上所提的双务契约的案例。反诉最常发生在双务契约，为什么呢？就像书上所画的，甲对乙呢有一个租赁契约，要求交付租赁物，甲告乙，所以甲是原告。那这时候乙可不可以反咬甲呢？当然可以，因为双务契约就是双方都有给付跟对待给付义务，双方都有请求权就对了。那这个某乙会主张说，哎，你的租金都没有给我，还敢叫我把租赁物交给你用，所以我就反诉要求甲呢给付租金。这就是所谓的反诉制度，呼应我们原始的定义，反诉就是呢相牵连的案件，那么利用同一个程序，被告可以反咬原告，反控原告一把，所以呢反将原告一军，他也要提起一个独立的诉讼，命原告甲呢履行他的给付义务。这种的反将原告一军的制度就叫反诉的制度。那立法者承认，因为有助于纷争解决回信，既然都是相牵连的案件，同样当事人之间相牵连的案件尽量合并在一个诉讼程序一起审理，所以乙如果想要甲交付租金的话，不用另提给付租金的诉讼，你就合并在本案程序反告甲，要求甲交付租金即可。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反诉的一个制度。好，定义看完之后呢，反诉章节的考点就是89年民诉的修法重点。 来了反苏章节，所有国家考试考来考去，绝对不会有第三个考点，永远都是这两个考点。但是今天我们只能讲第一个考点，因为第二个考点呢，跟上述审三阶段理论的关系呢，这个东西要讲完呢，客观合并的理论之后，才有办法做介绍。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都留到下礼拜才能做深入研究，因为都跟客观合并的章节有关联，必须讲完客观合并的章节之后，才有办法跟同学做介绍。所以今天只先看最简单的89年呢修法的一个重点。来，89年关于反诉章节修法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放宽反诉的要件。讲白一点啊，立法者尽量希望鼓励人民呢适用反诉的制度，还要鼓励你适用反诉的制度，所以我就放宽反诉的一个要件，让你被告尽量有机会可以提起反诉。这就是89年新法修正的重点呢，它的一个主轴。于是考试就在考同学啊，到底放宽到什么样的阶段，放宽哪些东西啊。来，首先你看到第二页的第一点，新法修正后的259条放宽了反诉的主体资格。来，什么叫做放宽反诉的主体资格呢？这个同学一样，先不要看书本跟条文，你先当作听故事，了解一下新旧法的背景差异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法条为什么要修了。来，旧法时代呢，旧法时代259条规定是，被告要提反诉，只能向本诉的原告提起。所以旧法时代反诉的主体很简单，旧法怎么规定的呢？你要告人家反咬人家，你就是只能反咬那个本诉原告。谁是本诉原告啊？看黑板就知道某甲了。甲一开始提起一个本案诉讼，告乙呢给付价金100万，那乙不甘示弱呢，反告甲说双不契约，你也还没有把买卖标的物给我，所以我反告你呢要交付 A 物，移转 A 物的所有权。这个在旧法时代 OK， 为什么呢？因为旧法的规定就是，被告乙呢，本案诉讼的被告乙，如果你要反诉来反咬原告一口的话，你只能列本诉的原告甲为被告，所以甲就称为反诉的被告，那乙就称为反诉的原告。所以旧法的规定里面呢，乙呢要反咬只能够咬甲，就是本诉的原告。所以在第一小题双误契约的案例，毫无疑问一定可以提反诉，因为双误契约一定都是呢两个人契约当事人告来告去咬来咬去，所以绝对符合反诉的主体要件。但是第二小题就碰钉子了，法律为什么改啊？因为旧法的规定太狭隘。例如说什么呢？旧法的制度最难解决的就是诉讼担当。啊，学者在旧法时代写文章一直骂骂骂，89年法律终于改了啦。来，为什么叫做旧法时代无法解决诉讼担当呢？详细的案例在各位书上第三页这个案例，就是在跟你说明了新旧法修正的背景。来，它长什么样子呢？今天是甲告这个丁，原来 A 这块土地是甲乙丙三个人共有的，那被丁给无权占有了。那这时候呢，各位念过821条，还有我们前面讲过诉讼担当都一样， 民法821条说呢，这时候共有人不需要全体当原告，任何一个共有人呢都可以自己成为原告，然后呢本于所有权的请求向无权在有的丁诉请返还共有物给全体共有人，所以甲只要一个人出马就好，挂名为原告，他就可以诉讼担当，担当全体的共有人呢成为原告，对这个无权占有丁提起返还诉讼，这叫本案诉讼，他是一个诉讼担当，民法821条。好啊，现在糗大了，以前的问题在哪里呢？丁在本案诉讼进行中强烈的抗议，他说呢，我不是无权占有，我明明跟你们三个人呢有签了一个租赁契约存在，我有白纸黑字的租赁契约书，你们三个一起在上面签名说要把这个土地租给我的，所以我是有权占有，这个白纸黑字你们赖不掉，所以相牵连的案件为了证明我的清白，证明我们真的有租赁关系，所以我要反咬你们一口，我要反诉确认呢甲乙丙丁之间租赁关系存在，因为租赁关系是个单独的法律关系诉讼标的，我希望取得一个有既判例的判决，所以要独立把它当诉讼标的，独立提起一个诉讼，我就反诉，因为跟本案诉讼相牵连有关联案件，利用同一个程序反诉的提起，请法院一并审理判决，给我一个有既判例的裁判吧。所以请问你，丁能不能列甲乙丙为共同被告，反诉提起确认租赁关系存在之诉？旧法时代求大了，旧法时代说不行，修正后的新法才可以。哎，同学啊，为什么旧法时代不行呢？因为旧法的规定是反诉的被告只能是本诉的原告，所以这个题目在旧法时代，丁如果要提反诉，那很抱歉，他就只能列甲为被告，丁只能列甲为被告，提起一个确认甲乙丙的租赁关系存在。好，那你只列甲为被告，反而变成当事人不适格。为什么呢？回到我们前面教过你的共同诉讼的理论，你今天是确认共有的法律关系，确认共有的租赁权、租赁关系存在，这个呢必须要以全体共有人为被告，当事人才适格，因为它的性质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为什么呢？租赁契约是甲乙丙共同跟丁签的，所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租赁契约对全体共有来讲单一且相同，有实体法的合一确定，所以它是一个必要共同诉讼。再来从诉之目的的角度切入，确认之诉没有判决对事效，所以如果你不强迫全体共有人加入成为被告，你只有列甲一个人为被告的话，将来既判例不给予乙丙，乙丙还可以跳出来重复争执租赁契约的效力，无法达到纷争解决一回性，所以要彻底的贯彻纷争解决一回性的诉讼目的，确认之诉你要强迫吧全体共有人呢列为被告，确认某项共有的租赁法律关系存在，当事人才适格。所以呢，你只列甲为被告，当事人不适格，列甲乙丙为被告又违反旧法259的规定，所以变成两边不讨好，两面不是人。那因此呢，旧法时代的学说拼命建议说要修259条，259条不要说呢反诉的被告只能列本诉的原告，这样无法达到反诉制度的功能，所以呢骂久了，这次立法者从善如流，修正后的259条，你现在看他怎么规定，有了这个基础，保证你看得懂这个条为什么这样改的。来，修正的259条说呢，被告在本案言辞辩论终结前，可以随时向本案系属的法院，对于原告急救诉讼标的必须合一确定之人提反诉。 多加了一句可以连同合一确定之人提反诉，就是为诉讼担当这个案例解套。现在丁要提反诉，可以把甲乙丙全部告进去，不需要呢只列甲一个人为被告，不需要受到这个限制了。那么这就是所谓呢89年新法修正后259条的一个规定。好，以上就是呢新法的重点呢，89年修正的这个反诉的放宽反诉的要件，最主要是关于反诉主体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来请往后翻看一下第5页。其他反诉的要件就超级简单，我们很快的带同学标题看一下就好了。来，第二个反诉的要件是呢，必须在本诉系属中提起，这是废话，反诉就是要依附合并着本诉一起审理的，所以当然要在本诉系属的法院一起提起。那瓜夫人你注意一下，这个选择题考过，反诉的性质是独立之诉，所以不以本诉合法为要件。哎，以前选择题怎么考你啊？像黑板上这个案例，甲对乙提起一个给付价金的本诉，后来乙对甲提起一个交付义务的反诉，然后题目说，可是甲的本诉事后没有缴裁判费，被程序不合法驳回，是否影响某乙的反诉？答案是完全不影响，因为瓜维尔提到本反诉性质上是各自独立的诉讼，所以本诉经撤回或不合法被驳回，完全不影响反诉的效力，反诉依旧呢独立由法院继续加以审理。这简单的观念提醒同学留意一下。那第3点是一样，跟数字变更相同，数字变更追加也好，反诉也好，都是在二审辩论终结前才能做，最高法院是法律审，不能够呢审理新的事实证据，所以当然不能够审理新的诉讼事件，所以在三审都是禁止你变更追加跟提起反诉的。那第4点稍微打个星号，来，反诉必须跟本诉具有相牵连的关系，这是很抽象的概念，什么意思啊？反诉制度原始目的就是纷争解决一回性，避免裁判矛盾，所以只有相牵连的案件才能够合并在同一个程序。立法者不允许呢，你把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件合并在同一个诉讼。像我本诉告你返还借款100万，你能不能够反诉告我767返还 A 物？哎，这两回事哦。我要跟你讨你欠我的钱，跟你之前呢，跟我有这个呢侵占的一个问题，我偷你的 A 物，这是两回事，所以你不能够反诉要求我返还 A 物，这跟本诉的借款呢八竿子打不上关系。又或许是说，我的本诉是告诉你请求给付租金，我是房东，你是房客，你欠我租金，我本诉叫你呢给付租金，你可不可以反诉告我分割共有物？也莫名其妙哦。我们共有物要不要分割，跟有没有欠我租金两回事，不能够合并在一个程序里面一起加以主张。所以再怎么样哦，你要提反诉，一定是跟本诉相牵连的事件。那问题来了，什么叫相牵连啊？太过抽象。那所以说呢，书上呢请同学看一下16页，我看一下第6页，你看到瓜湖山就好。哎，这个你不用背，这个只是整理呢最高法院的判例跟学说上常见的相牵连的案件，常见是这5种类型啊，什么法律关系同一，同一个法律事实发生，原因事实相同，各位这个你仅供参考，这叫早期学说实务见解的通说。现在你写题目简单多了吼，现在主流的思想邱老师那套，邱老师的相牵连叫最广义说，所以你注记在第6页旁边。你如果懒得背这些早期的实务判例的话，你就只要记邱老师那套理论。邱老师说相牵连的定义就是，你的反诉跟本诉之间，这个标准其实你应该很熟了， 一个标准可以处理好几个制度，主要争点相通，重要的诉讼资料可以期待相互援用。这个除了在解释25条第一项第二款请求基础事实同意之外，也同样适用在反诉概念的相牵连。所以反诉的那个诉讼，只要跟本诉之间随便有一个重要争点相通，有某一部分的诉讼资料可以期待相互援用，不用重复调查的话，一概从宽解为相牵连的一个事件。所以现在我们主流的一个答题趋势跟学说理论，就是这个最广义说，你就把邱老师那一套见解呢抓过去呢，稍微的描述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以上就是呢所谓呢相牵连的案件当中呢现行最广义的一个见解，那提供同学做一个参考。那具体的一些个案，你可以呢中场休息或回家的时候稍微看一下第六页书上所列的相牵连情形。再次强调不用背，因为这个你考试的时候见招拆招一定都推得出来了。那基本上考你的几乎都是会有相牵连的情况，要么就是某一个争点相通，不然就某一个事证的结果是相通的。反正只要拉得到一点边的，不要离谱到像我们刚讲的本诉是反给付租金，反诉是分割公物啊，这两就是离谱到没有任何的争点相通，没有任何的诉讼资料可以援用。你只要不要离谱到这种程度，几乎呢都是准你的从宽提起反诉的。这是概念上来讲的第四个要件相牵连的一个情形。好，那剩下第七页以下的567这个要件呢都是很简单，同学自己看一下标题呢就可以知道了，就不再跟同学做重复。第八页的第八个标题也是一样，那你要提反诉，当然要呢现行法没有禁止提起反诉的规定。那同学注意一下，这个呢第八页所列的什么民诉613、624啊、639这些现在都不再沿用了，因为呢今年的家事事件法生效通过之后，这些人事诉讼的规定全部都并到家事事件法里面了，所以书上所提的这些民诉条文是今年6月1号前呢才适用的。那你自己注记一下，现在这些法条内容全部移植到家事事件法里面了。好，那么整个呢反诉章节的第一个重点89年修法的主轴，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这边。那第三个标题预备反诉，这个请你自己看，它是一个学说理论学者所创设出来的一个专有名词。那这个基本上国考没有考过，法研所零星出过一两遍，这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了，就是学者呢自己的创设一个名词叫预备反诉。那你把这个预备反诉的名词概念稍微了解一下呢，再看一下书上文字说明就可以了。它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课堂上就不浪费时间跟同学说明了。好，那么呢紧接着你再看11页第四个标题反诉的程序跟裁判261条，这也是技术性的规定。那其实不用看条你也知道，反诉的提起呢可以用言辞呢或者是书状为之。那这个261请同学圈起来一下，261吼实例题绝对不会考你，但是选择题有够卑鄙的，放暗器来射你吼，来这个暗器真的是有够奇怪。261条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上面极少数诉讼行为非要事性的规定。同学如果记得的话，诉讼法一个原则叫诉讼行为要事性。什么叫要事性呢？各种诉讼行为原则上都要以书状为之，所以起诉要写起诉状，上诉要写上诉状，再审要写再审状，申请调查证据都要写申请调查证据状，任何诉讼行为都要以书状为之，这叫诉讼行为要事性的要求。偏偏就是有一个奇怪的例外，有备就分。261条怎么讲的？被告要提反诉，除了用书状为之之外，还得于言辞辩论时呢，以言辞呢为之后，这个时候261条第二项说，如果说呢，好抱歉，这个反诉的规定呢，各位看一下，这个反诉的一个情形呢，在这个呢259条以下。 二五九条以下呢，这个反诉的规定呢，那你看一下二六一条，诉之变更、追加及提起反诉，得于延迟辩论时为之。那第二项说，如果在延迟辩论为变更、追加或反诉的话，可以直接记载在延辩的笔录里面，将笔录送达。用延迟辩论的笔录取代你的反诉状，所以书上告诉你说，这很例外的反诉的提起呢，可以以这个延迟为之，不需要强迫以书状为之。那这个无聊的技术性规定，你稍微的记一下就可以了。那十二页的第二点呢，这个呢，我们的下一个单元诉之撤回会看反诉的撤回二六四条的规定，这个留到诉之撤回章节再去看。那第三点反诉的审理，九二年修正后的二零四条，这个非常简单。本反诉既然相牵连，要合并辩论，当然就应该要合并的辩论跟判决。所以三跟四的标题呢，本反诉之间原则上要合并辩论、合并审理跟合并判决。所以你往下看，八八年台大法研这种题目是九二年前旧法才有考的必要，新法架构之下直接把法条抄一遍。本反诉法院得否分别辩论，旧法时代没有条文规定，要稍微写一下学说，新法就直接写本反诉不得分别辩论，二零四条抄一遍，这样才符合反诉制度的本质吧。好，以上就是呢第一个八十九年反诉修法的重点呢，我们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至于十三页以下第四个标题反诉的判决，还有呢这个八十二年台大法院的题目，这个部分是黑板上讲的第二个考点。这是呢下礼拜讲完客观合并，所谓上诉审三阶段理论讲完之后才会回过头来看的东西，所以同学先不用理他。那反诉的章节呢，我们就先把第一个重点反诉制度的概念还有八十九年修法的内容呢，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的部分呢，是留到呢客观合并讲完之后下礼拜才会说明的。好，那么这部分呢我们先看到这里，剩下来的呢休息之后呢，下段时间再接续来看诉之撤回的章节。